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仍将维持多云的天气，但是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冷，导致上午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快，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0摄氏度左右，比昨天南郊观象台10.3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要低2摄氏度多，而且呢，等到下班放学的时候，气温逐渐会下降到6到3摄氏度，天气给人的感觉比较冷，请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6到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我没有手机，基本不上网，我从不主动与同事聊天，没有人拜访我的公寓。每当孤独和寂寞排山倒海而来，我就和玻璃说说话。玻璃是我的植物盆栽，是我童年里唯一幸存的活物，一直跟随我待过各式各样的寄养家庭。我就像玻璃一样，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照顾和关注，大多时候自力更生。但是我知道我很好，我好极了，我不需要其他人，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我个人的拼图里没有缺块。至少在遇到雷蒙之前，我一直这样相信着。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艾莉诺好极了》，嘉宾未读文艺家工作室主编刘默女士。人生的破洞也是光芒照进黑暗的入口，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即便生活不曾给你一个容易的开端。艾莉诺好极了，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关于孤独的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来自未读文艺家的主编刘默女士。你好，刘默。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孤独啊，但是啊，听到我们今天在片花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书名，大家说艾莉诺好极了，人家好极了，人家好极了，这跟孤独有点远。 OK， 那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的书名。首先书名由何而来，就是艾莉诺好极了。艾莉诺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就像片花里介绍的，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奉行独立自力更生的这一个人，然后他很好强，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说我很好，我不需要你的帮忙，然后所有的事情当别人问起他的时候，他说没事儿，我很好。所以他这个里头一方面是就是我艾莉诺好极了，就是指这个字面意思，另一方面他其实暗含了书里头的一个巨大的转折，就是那些说我很好我没事的人其实就是有事儿本身，他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伤口。所以他好极了，一方面是在说暗示自己 自己，我好极了，但同时他也是在掩饰自己的伤口，是在装坚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好极了其实就是一种谎言，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说艾莉诺好极了，就是因为他克服了自己的一个心理阴影，他认识了自己，他没有去为了走进集体而委屈自己或者是改变自己，他还是他自己。我们觉得这样的艾莉诺其实也好极了， 就是开始艾莉诺自我感觉的好极了和最终啊他变成了一个好极了的人，其实做了一个两相的呼应。 对，所以这里头其实是有一个反语，但是最终的时候你会真心的感叹这样坚强的艾莉诺，能这样走出阴影的艾莉诺她好极了。 每次啊刘默来做节目她都最后留着结果不告诉大家我每次套了半天我都套不出来，今天哎，我一问她书名大家现在知道结果了吗你上当了 因为就是讲小说嘛本来就是有点难，说实在的就是很多故事只有你自己去体味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其中的五问杂陈，而当别人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情节有点 just so so 了，好像就漏太多梗，所以我每次都要耍一个小心机要把结尾留在最后，但是这次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不是一本很悲伤的小说，你看完之后虽然会心里难受但最后你会有一个疏解在里边。 也就是说刘默他刚才掉坑里了，现在他都自己爬出来了是吗？ 求生欲很强，一直是这样的我 不过呀刚才呢这个是开玩笑啊。不过这本书啊，如果大家看了稍微看一看前言或者相关的一些书这个书评啊书摘等等，哎，这本书现在特别的热，如果大家去那个浏览器上去找一找啊，关于艾莉诺的评论有特别多。 对， 那么实际上呢很多人看到开始的一些评论就说呢艾莉诺他自己比如他吃这个冷的披萨，大家谁试着尝尝那个冷披萨 我反正是没吃过 我觉得这个披萨堂食是最好吃的，如果你要外卖的话就会味道差一点了。 对， 然后但是它既不是堂食也不是外卖，那是彻底冷的冰冻的是吧？ 对 对，冰冻的化冻了的。 对，因为这就谈到艾莉诺的一个生活习惯，它其实跟我们很多上班族的生活情形很像，就是工作家庭两点一线，就是除了上班之外他就是宅在家里。 对 对，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然后到点下班，然后也没有特别多的朋友，然后他也不去跟同事聚会啊，去参与他们的聊天，就只是一个人。然后他每次觉得最自在最心满意足的一刻就是周五的时候去超市大采购，然后他会买一些吃的喝的，关键是要买酒，他要买一瓶酒，然后囤积一些食物，然后留着周末两天用。这些食物是他特别算计好的，就不多不少，酒也不多不少，然后可以足够他两天足不出户就可以维持自己活着。然后他每周都会点一个披萨冷的，对，因为他然后而且他配披萨呢还有一个搭配一个 Vodka， 就是必须得烈酒配，然后他 对，如果不烈酒的话这个冷披萨可怎么吃啊，这 是你想想那口感， 你想想堂食的披萨再想想你外卖送来的披萨， 是 再想想这冻披萨， 是啊，然后就活得很糟糕，但是他就一直说这样刚刚好。然后我每次喝完酒之后觉得自己晕晕乎乎的，然后也不用那么清醒，就也不用去特别清醒，去特别直接的去想自己真实面对的那些事情，然后就这样挺好，我也不需要跟别人交流，然后也不需要回答别人的问题，别人也不会问我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这样就很好。 哎， 对， 大家如果看了这样的一个开头，也就是很多书评都会提到的，或者这个介绍当中都会提到的艾莉诺的一个最原本的或者说最长期的一个生活状态，就会觉得虽然他描写的是西方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会觉得和我们现在很多那些宅男宅女的生活真的挺相像的。 是的，而且就是我在就是图书上市之前，就我们出版社内部就会沟通很多次，我们会跟我们的同事销售的同事发行的同事会讲这本书，然后我每次讲到就是艾莉诺开篇的这些生活习惯的时候，就我们那些同事特别年轻的小孩， 对， 他们就说啊这就是我的生活状态，然后我每一个周末都是在家吃着外卖，然后一根网线刷着剧，然后周末也不出门就宅在家里，也不洗头发宅在家里，就然后等着周一的到来，然后等到下一周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复着上一周的事情，工作然后工作刷剧宅着，就这样周而复始。 说到这儿还要引申一点点啊，以前我们说两个朋友怎么好，说坦诚相见怎么怎么好、现在说什么是好朋友，就能不洗头能见面的、 对对，年轻人 咱们是不洗头的交情 是刮着风可以出来见面，但是不洗头能出来见面就是真爱 所以啊，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书当中开始的一些情节，和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生活非常非常相像。所以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拿起这本书，然后爱不释手一口气读下来，就会发现这个人物他很多地方都会击中我的心。尤其是很多朋友，其实我在没有翻开《艾莉诺好极了》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我经常也会偶尔选择这样的生活，我周围也有像你一样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生活。但其实发现这真的啊，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啊原本应该有的日子。 是的，就是我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听过很多人过来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就讲他跟艾莉诺很相像的瞬间。其实除了表面上这些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很相像之外，其实更深层次的是因为艾莉诺会让他们想起自己最艰难最孤独的那个时刻。但是更让人就是比这些时刻更感动人的是，他们终于从这些所谓艰难的时刻中走了出来。所以在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会心疼自己，但是也会觉得那样能走过去那段艰难时刻自己特别值得鼓励，然后觉得自己在成长，也为现在自己能够走出孤独，然后能够与拥有自己值得倾诉的人建立的亲密关系，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所以艾莉诺的故事其实表面上他在探讨孤独，探讨一个宅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的根基其实还是在鼓励大家，就是一个人很好，但是如果两个人可以一起分享其实是更好的。他是鼓励人们去建立一些亲密联系，然后通过这些联系去开启你生命的更多可能的。 刚才刘墨主编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震撼，就是说一个人很好。大家如果去看一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啊，艾莉诺他的这样的一种宅的生活啊，我们大家应该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论一个社会多么完美，那么在一个社会当中或者在一个群体当中，总会有一些孤独的人，有一些不太完美的人，有一些有问题或者他们自己觉得很压抑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啊，当你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开始的艾莉诺，他在那样的一种啊一个人的比较，应该不是比较，是非常孤独的环境当中，你看他没有觉得痛不欲生啊，他没有觉得啊我这样简直太难受了，然后甚至会有一些精神疾患。我觉得他那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啊，回过头来我去看，我觉得他挺能够给自己做一个自我这种化解或者开解的人。我觉得当你啊如果一时逃离不出这种痛苦的时候，不让自己更痛苦，让自己能够愉快一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对，其实艾莉诺给人最大的震撼就在于她一开篇就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独立的人，而且她非常能够善于自洽，就是能够在与自己的时间里头让自己很舒服。对，但是最后的一个反转就在于当你知道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独立，不与他人接触，刻意的格格不入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其实身上有伤口，而且你明显的就能感觉到她的伤口在流血，但是她就是捂着自己的伤口说我一点都不疼，我好极了，真的，就这种真的是太让人心疼了。 这一段话太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了，很多年轻人到北京来工作嘛，可能爸妈在异乡或者在异国，然后明明他过的就是艾莉诺的这样的日子啊，但是跟爸妈通电话说或者跟爸妈联系的时候，总是告诉爸妈啊，你们别打电话烦我了，我很好，我好极了。 对，而且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对，就是不报喜不报忧，然后让大家觉得哎，我其实自己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啊，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辛苦啊之类，但是其实挂完电话可能也会默默的心疼自己一下吧。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我没有手机，基本不上网，我从不主动与同事聊天，没有人拜访我的公寓。每当孤独和寂寞排山倒海而来，我就和玻璃说说话。玻璃是我的植物盆栽，是我童年里唯一幸存的活物， 一直跟随我待过各式各样的寄养家庭。我就像玻璃一样，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照顾和关注，大多时候自力更生。但是我知道我很好，我好极了，我不需要其他人，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我个人的拼图里没有缺块。至少在遇到雷蒙之前，我一直这样相信着。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艾莉诺好极了》，嘉宾未读文艺家工作室主编刘默女士。人生的破洞也是光芒照进黑暗的入口，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即便生活不曾给你一个容易的开端。艾莉诺好极了，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本书名字叫做《艾莉诺好极了》，来谈一谈啊，关于孤独的那些事情。如果是看到过这本书介绍的朋友啊，或者说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把这本书的它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来介绍。《艾莉诺好极了》，它是一本引进版本的书，但是呢，它在英国呢是百万级的畅销书，感动了四十国的百万的读者，全球有88个版本。而且呢，连续两年在各大榜单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本书书名为什么叫艾莉诺好极了，也讲了艾莉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刘默，你认为为什么这样的一本书？我想一本书如果是，比如它某一个时间段，因为新书销售基本上3个月到半年，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书最好的一个成绩，然后能够在榜单上待一年就很不容易了。然后这本书在2年的时间当中啊，都在各大榜单当中有好的成绩，而且88个国家都有版本，有上百万的人都阅读了这本书。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艾莉诺的故事啊，能够让这么多的人啊有这么多的感触，然后能把它买出一个这么好的成绩呢？ 其实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困扰我的，就是我从去年前年16年拿到这本书的选题， 2016年， 对，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它会这么火？因为我从2011年开始做编辑，其实经手的书也有很多了，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书其实还是蛮多的，尤其是探讨孤独、探讨人与城市的关系，这种其实是一个母题性的一个东西，就是文学创作母题。那为什么这本书能这么火？我个人总结的就是因为它的普适性其实特别强。 没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艾莉诺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独自生活在大城市，周末的时候都在家里宅着，然后在新的一周到来之前啊，几乎都不和人交流。她为什么偶尔会和人交流呢？因为她在公寓里住着，有抄水表的、抄电表的，然后这些就是说这种物业的、 对，礼貌性的话必须得说。 对对对，除此以外，他就不和别人接触。而这样的人啊，我想啊，在很多的国家当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发现艾莉诺的影子。 对，艾莉诺的故事以及她的人设，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极端，就是可能大家这种不识趣的这种，倒不是不识趣，照这种程度其实还很少见。而且像她有那么， 我不搭理你，你跟我说话是吗？你说第一遍我没听见，你说第二遍我走过去了。 对，然后她的家庭那么极端的遭遇其实也是非常少见，但是她的普适性就在于她会让你看到，从她的故事中看到自己，那种自己不是说事事匹配，而是那种情绪的共鸣。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加上作者本身他的文笔就非常的优美，这种优美，因为作者不是一个纯作者， 讲讲作者吧。既然说到这儿了，作者岁数也并不是很老， 对，他就是他用一个特别第一人称的方式就娓娓道来，就像一个人在跟你讲故事一样。然后作者本身就就是盖尔霍尼曼，他本身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他自己有一个就类似销售跟行政管理的那种工作吧，然后他今年大概应该是40几岁了，然后他每天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写 这本书。英文就是他原就是原来的最早的原版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呀？ 应该是17年上市的，然后我们是16年的时候就在他手稿的过程中我们就拍下了这本书。对，然后这本书是盖尔霍尼曼的一个处女作。然后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就是他自己有一天看到一篇关于孤独的文章，然后孤独的文章里头讲，就是一个大概就跟艾莉诺这样的女孩差不多20几岁，然后她就讲她 每天的工作以及他周末就宅在家里不与人交流，然后这种状态盖尔霍尼曼觉得不理解，因为他这种生活状态感觉像一个老人的生活状态。 嗯， 但是他就很好奇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如此的就是低欲望，然后社恐，然后不愿与人交流，他就是一个很好奇。 因为你欲望高了你会痛苦啊，欲望低了以后痛苦会小一点。 然后他就等于是以此作为一个创作的灵感开始构思艾莉诺的故事，加上作者本身我觉得他其实也有点艾莉诺，对，他有点艾莉诺，因为他本身就是我觉得做文字工作的人其实都有点嘴拙，就他宁愿用笔头的方式去呈现自己的心情，但是在表达上可能都是比较隐忍的那种，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所以他在写艾莉诺的故事其实也投射了自己，投射了自己到人到中年之后才写了这样的一本小说，而且就是这本小说还上市之后就这么火了。 对 对，然后当所有人都他这超出他的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就成了全球畅销书所以当读者过来问他的时候你的书为什么这样火，为什么这样构思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讲了一个特别真实的故事，而且我想引导大家，孤独确实是能让你一个人感觉到很少麻烦，但是如果是你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其实要试着走出孤独，你可以留给自己孤独或者自处的时间，但是你生命中更好的事情其实是在你走出孤独之后发生的。 刚才啊刘默说了一个重点啊，大家可以听到啊，就是2016年的时候这本小说还在作者的这个手稿的阶段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拍到了这本书啊。那么在手稿阶段和真正上市的这个书籍啊，首先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英文版本的和中文版本的啊，就是有没有区别？第二呢，在你们拿到手稿之后和上市之后，有没有做就是两个有没有巨大的变化呢？ 其实我们在引进的过程中，其实还是尽量的保持了就是作品的原汁原味，而且我们当时在就是做中文简体版的时候，其实特别买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译稿，然后这个译者其实在中国出过很多就是畅销书，他的文笔非常的有。 现在的这个谢静文是台湾的翻译的版本， 对，因为当时是台湾的版本要早于大陆的呢。对， 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版本早于啊，早于 对，稍微早我们一点点，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他们台湾的一个版本。 哦，是这样的， 对，所以书名其实也是相当于直译的英文的书名吧。 啊、哦，没错没错，艾莉诺好极了， 对，就 complete fine 嘛， 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应该说啊，就很多时候大家就有一个遗憾，看原文版本会早一点，等到这个翻译好的这个引进版，就是国内的版本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晚好几年，但这一本虽然也有时差，但是相差的不是很多， 对，它基本上是属于同样的一个步调吧，因为这本书2017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英国上市，然后2018年的时候在美国上市，2018年五月份的时候在美国上市，基本上跟我们的节奏是统一的。 哎，所以从这一点也看出来啊，现在大家对这个文化啊，这种不管是书籍还是电影啊，越来越重视了。你看啊，咱们回顾一下，以前我们看那种好莱坞大片，可能人家都演了3-5年，这时候国内才翻译好才弄，但是现在你看，基本上有很多的好莱坞大片、商业大片，尤其是商业大片一发行的就是说全球同步，这里面就包括像欧美啊，像中国呀、啊，像等等的地方。 我们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能够源源不断地接受到全球各个的一个读者的信息和市场的反馈。然后现在我们在豆瓣上，其实能够关联各个国家的一个版本。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国外的读者对这本书是怎么评价的，然后宝岛台湾的读者是对他怎么评价的，大家都会觉得艾莉诺真的太好了，我要给他真的太勇敢了，我要给他一个熊抱，然后这本书让我哭让我笑，但是最后我觉得可以拥抱生活了对，而且 如果艾莉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应该说美好的结局的话，那你不试一试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过往的经历要比艾莉诺要好很多。 是，而且你知道就有一个特别技巧的一个事情，巧合的事情，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读者评论说，就是他在地铁里看着这本书，然后斜视看到地铁就是坐在他对面的人手里拿着一本同样的书，所以你知道这种几率是有多小，但是能够碰到就可以看见艾莉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那么多的人。 这本书有多火。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艾莉诺好极了，那书名基本上是直译，然后呢这个出版的时间啊跟大多数、就是大多数的国家基本或者地区基本上都差不多。 嗯， 那封皮有变化吗？国外的版本和中文的版本，因为这个封皮真的是让大家看觉看了以后觉得啊很积极很正面、讲的是孤独的故事，但是你看到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当中还那么精彩那么美好那么五彩缤纷。 说起来这个封面其实跟国外的大部分的封面其实差别非常大 哦， 对，因为国外的两个版本比较同行、第一个是有一本就是一个女孩穿着姜黄色毛衣的一个女孩，然后设计的时候故意的去掉了她的脸，就是留下了一个脖子 啊、就是 只有胸部跟 到上面，就是、 这个、 就是告诉大家有很多人你可能就是艾莉诺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本就是一个火柴房子的一个封面，白底的、对，所以这个我们中文简体版的这个封面无论是从配色上来说还是从构图来说都跟以往的流行的封面其实差别非常大，而且我们自己在做封面的时候也是波折非常多，我们那个设计师做了有七八版，最后才又换了一个设计师、然后出的这一版。 你听你让设计师听见以后人家得怎么说，好挑剔的刘墨呀 我们就是未读的风格一直是在审美上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 就一直在挑剔 对，然后呢而且您如果您看到这本书实体的话你会看到它有一些小的技巧，然后它分为四个构图的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构图就是它书名上面有一个女孩 的 形象， 这个剪影 同样是没有人脸的，因为我们也是想传达其实这个可能是艾莉诺也可能是像艾莉诺的你和我、对，然后它旁边其实是一个火还有一个小楼梯的一个造型，这个其实书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戏剧的转折点，就是你会我这里就破个梗了啊， 你剧透哈 我破个梗了 反正自己进的坑道自己爬回来。 对，然后开篇的时候其实有介绍艾莉诺的右脸上有一道特别明显的疤痕、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疤痕是怎么来的，然后到书的最后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其实艾莉诺在十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大火，而且这场大火不是说意外的火灾或是别人纵火，而是他自己的妈妈亲自放了一把火，然后在这个大火里头他的妹妹去世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幸存者但是脸上有疤，然后作为一个孤独的幸存者幸存下来，然后也是这场大火把他的人生一分为二，然后才开始可能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家吧，然后但最后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他成了一个独行侠一样的人物，他只能在各个寄养家庭里头辗转，因为他就是经历过这些大事的人其实心理上多少都会有一些创伤、或者性格上会有一些扭曲，但是在这样家庭里头可能就不接受嘛，觉得这样小孩可能养起来太麻烦了，所以他就一直在退货引号的退货被退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就是受到打击否定多了你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自我防御。 因为我如果对你有期待最后我会更伤心， 对， 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有希望最后我会更失望， 对， 所以我不期待我也不希望， 对，所以艾莉诺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她害怕再被否定害怕再被拒绝，而且她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我不跟你有交流，那样的话你就不会拒绝我你也不会评判我，那我自己就是我，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方式。然后第三块构图就是最后的时候最下面的一部分有一个金色的点点，就像星空蓝色的星空上有那种星星光星星点点的一样，然后背色的其实也是变成了明亮的白色还有粉色，然后他的脸也转过来了，这就暗示了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嘛。因为书其实是分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好日子引号的好日子，然后坏日子就是他中间有一个特别糟糕的一个失恋的过程，人生进入了低谷，然后最后第三部分是转好的日子，然后其实就是第三块其实就是暗示了他生命中慢慢的有光透进了他黑暗的地方，然后照亮他的灰暗的人生这样。然后最后一块可能就是我们的文字了，就是艾莉诺那句像 slogan 一样的话，就是我向来以自力更生为荣，我不需要其他人，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 我的人生拼图里没有缺块，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我是艾莉诺，我很好，我好极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未读文艺家的新书《艾莉诺好极了》。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节目。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我没有手机，基本不上网，我从不主动与同事聊天，没有人拜访我的公寓。每当孤独和寂寞排山倒海而来，我就和玻璃说说话。玻璃是我的植物盆栽，是我童年里唯一幸存的活物，一直跟随我待过各式各样的寄养家庭。我就像玻璃一样，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照顾和关注，大多时候自力更生。但是我知道我很好，我好极了，我不需要其他人，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我个人的拼图里没有缺块。至少在遇到雷蒙之前，我一直这样相信着。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艾莉诺好极了》，嘉宾未读文艺家工作室主编刘默女士。人生的破洞也是光芒照进黑暗的入口，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即便生活不曾给你一个容易的开端。艾莉诺好极了，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本小说，名字叫做《艾莉诺好极了》。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就是这本书的责编，其实也是策划编辑，方方面面的关于艾莉诺的事儿，他都操持了，操持了好久好久，就把这样的一本书带给大家。他就是未读文艺家的主编刘默女士。前面时间当中啊，刘默跟大家说了关于这本书当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之，她虽然前面啊，我觉得真的。在他童年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凄惨，这样的一段生活，我觉得啊，艾莉诺非常坚强的用一个字就是扛过去了，然后他还迎来了他人生的这些非常美妙的时光。那么他的美妙时光其实是从雷蒙出现了，女主角咱们前面说的特别多了，接下来男主角啊，你要剧透到什么程度？先说一个吧，说一个你的底线。 首先呢，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可能不像是说，男主角一出现，然后文峰就玛丽苏了，完全没有。就是这个雷蒙，如果说要大家特别快速的建立形象的话，我觉得有点像，《生活大爆炸》里头的莱纳德，然后或者是大家现在看的《创业时代》里头黄轩演的那个。 反正就是男主角， 对，或者是 IT 狂人里头的某某某，就是一个非常就是码农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有一点就是 他像白瑞德吗？像赫斯家的白瑞德吗？ 可能没有那么帅吧。然后他跟艾莉诺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有一次，就他们是同事，然后雷蒙是新入职的一个人，然后负责就计算机这方面的事情 啊，好贴近生活，太像，虽然是英国小说，但是太像现在的很多的程序员，程序员 是 程序男员，程序女员， 对，然后 如果是程序员就是那个员，如果是女员就是那个员， 然后呢，艾莉诺电脑坏了，然后雷蒙就过来帮他修，雷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不太会读空气，就不太识趣儿。然后那个艾莉诺肯定就是对他也不是，就印象就不是很好。 对啊， 这个人特别鲁莽。 对呀、啊， 对，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事儿，然后你还东问西问的。 对呀、啊，太碎嘴了。 然后就不，他就不行。然后但是雷蒙不管这些，他就是会特别。条件反射，动物本能的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他只要好奇他就会问。然后你知道艾莉诺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嘛，然后事事都要求做成完美，但是你知道程序员其实 不太拘小节， 嗯， 对。然后但是雷蒙就是觉得艾莉诺，哎，好像在所有的公司里头的人里头最好玩，然后他就一直在就黏着他，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好像很好起来。然后让他们的关系有所升温的是，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偶遇了一个老人倒在马路上了，心脏病突发倒在路上了，叫 Sammy， 然后他们共同救治了这个老人， 嗯， 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然后你知道老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他生活了那么大岁数，他其实本身很乐活的，然后他就能够看出雷蒙的那些小心思，然后他就有意在撮合两 人。对啊，你这明显你追艾莉诺呢，你这还又不好意思直说，虽然你讨厌你嘛，你到底追还是不追啊？ 他可能也不是说就觉得他们两个应该谈恋爱或者怎样，可能不是月老本人，然后他就觉得他们俩可能属于一类人， 嗯， 对，然后就借着自己生病，然后他们过来探病，就邀请他们到他家里来做客，然后慢慢的人就开始熟了， 嗯， 然后雷蒙会邀请艾莉诺到他家里来，然后雷蒙的家庭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普通的一个家庭，但是反而是这些普通其实会比较刺激艾莉诺，因为他穷尽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像普通一样普通人一样能够有人爱他， 有 人陪伴他，有 那种人生的小幸福。 对，然后哪怕是妈妈有的时候能够小小的嗔怪他一下，他都觉得特别的满足。但是这些别人来说觉得特别唾手可得，觉得特别日常的事情，其实对艾莉诺来说其实是特别稀缺的，他不太能够得到的这种幸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慢慢的会去跟雷蒙去交流一些这些事情，雷蒙问他的时候他也会回答，也是在艾莉诺三十几年的人生里头，雷蒙是第一个特别正常特别合理的问他你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嗯， 然后艾莉诺就跟他讲起了自己童年的那次火灾， 嗯， 然后跟他讲起了他妈妈的事情，然后跟他讲起了自己暗恋的人，他自己也很好奇为什么我要能够冲着雷蒙这样一个人吐露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秘密呢，他自己也很好奇。 说到这一点啊，其实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啊，东西方的这个文化还有生活习惯还有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差异， 嗯， 我记得印象当中在很早以前看过有一幅画，他用小点儿来描述不同的这个人群，然后他描到中，他用小点儿来表示中国人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一团一团一团聚，非常密集的聚在一起，但描写到这个西方人的时候就很松散的都有距离，然后描到北欧人的时候就隔得很远， 社恐的北欧人，有点想笑， 对吧？大家一想到这个就能想到，就是我们当然这本书的主角并不是北欧人，那么北欧人真的是很宅，那么是西方人，他们其实之间的都有距离的， 对， 就是你不能够随便问人家的经历，过往的经历，然后你也不能够问人家没有主动提的问题，包括你的距离啊，都要有一定的距离。你看，很多我们比如说很好的朋友一起勾肩搭背的，然后或者坐在一起挤着一起觉得很亲密，但在国外的时候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是极少极少能够出现的。 对， 那么原则上大家聊天就是今儿天气怎么样，明儿天气怎么样，后天天气怎么样，大后天天气怎么样的永远的天气话题，英国人的话题。所以在这本书当中，雷蒙他其实是一个更趋向于啊能够跟大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其实也正是艾莉诺为什么之前没有人问他的一个原因，而雷诺问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符合英国的那样的社交应该叫礼仪啊，或者说传统啊，或者是习俗的一个人， 是的，就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是一类人，其实就是有点可能跟大众的人可能有一点 不太一样， 一个 是更疏离，而一个是更亲近。 对，所以他们两个就算某种程度上的怪咖吧。但是更大的不同就在更大的一个同点，就是他们心地本身都很善良。虽然我看起来冷冰冰的，或者刻意的跟你保持的距离，但是我不是说讨厌你，或者是对你有什么恶意，或者有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准备好融入你这样的一个集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对大家都是好的。他们本身都是很善意的人，所以艾莉诺的独立以及雷蒙的所谓的鲁莽，其实都是本着很善意的这种基础去相处的，所以就是这样两个就是 没有城府，然后所谓看起来情商也不太高的人，反而能够特别坦诚，特别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情绪。 哎，所以说到这儿又回到这本书的作者艾莉诺豪杰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他是处女座，但你会感觉他真的挺会写的。 是，而且你知道吗，就他的文风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创作技巧或者是文学感之类，他就是以平铺直叙自说自话的形式讲出了艾莉诺的故事，就全篇就是以艾莉诺的口吻在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想的这些事情。而且他描写艾莉诺的所谓的独立，他的所谓的坚强，以及他所谓的悲伤的过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丝毫不矫情。对，丝毫不矫情，也没有那种自怨自艾的感觉，就是在讲述我的故事。 不过这也和很多的作者他们的第一本书，他们的处女作啊，都和自身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觉得他们的第一本书往往都是自己的那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对，写作难免都会有自我的一个投射在里头。对，所以就是他在讲艾莉诺的故事，同时也在讲他自己的故事，然后从中你也看会看到你自己的故事。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我没有手机，基本不上网，我从不主动与同事聊天，没有人拜访我的公寓。每当孤独和寂寞排山倒海而来，我就和玻璃说说话。玻璃是我的植物盆栽，是我童年里唯一幸存的活物，一直跟随我待过各式各样的寄养家庭。我就像玻璃一样，只需要最低限度的照顾和关注，大多时候自力更生。但是我知道我很好，我好极了，我不需要其他人，我的人生没有大破洞，我个人的拼图里没有缺块。至少在遇到雷蒙之前，我一直这样相信着。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未读文艺家新书《艾莉诺好极了》，嘉宾未读文艺家工作室主编刘默女士。人生的破洞也是光芒照进黑暗的入口，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即便生活不曾给你一个容易的开端。艾莉诺好极了，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孤独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的是艾莉诺好极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关于这本书啊，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说了男主角，我们说了女主角，我们也说了作者，我们也说了他其中的一些情节啊。其实最重点的就是说到了，虽然描写的是英国的一对青年男女的故事，但是呢，在我们中国读者读起来啊，觉得并不陌生，我们会能找到艾莉诺的瞬间或者艾莉诺的影子。那关于这本书还有什么需要补充介绍的内容吗？ 好的，我觉得我可以再说一下这本书的创作灵感吧。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本书的创作灵感就是作者看到了一篇关于孤独的文章，所以他不太理解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孤独的封闭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才有了这本书。而且如果你拿到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本书的开篇有的一段就是关于孤独城市的一个引言，它是奥利维亚莱恩写的，就是一本书。那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样一本书的引言作为放在自己小说的开篇呢？就是一方面是引用自己关于孤独的这种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他觉得这段话其实跟自己在这本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然后他就说，越是孤独的人越难适应社会的潮流，孤独在他们周围蔓生，如同霉菌或苔藓，阻隔了交往的可能。无论这些人本身是多么渴望与他人接触，孤独感会逐渐积累，自我延伸。所以这里头其实讨论的就是什么是孤独，然后孤独是怎，但是解决孤独的途径其实就是建立美好的联系。 对，我们刚才跟大家 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艾莉诺好极了。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会知道，我们经常会有做节目的嘉宾啊，给大家带来福利。那么为什么要带来福利呢？因为每一年出版的书太多了，几十万种，大家注意是种不是本儿。然后我们读书俱乐部一周只有五天，所以我们特别想把更多的好书要带给大家。那在节目结尾的时候，今天呢刘墨也带来了一个福利，其实已经透露了福利是什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孤独的城市》，和艾莉诺好极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对， 时间不多，但是你要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这样的一本好书啊，为什么这本书也同样啊感动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这本书让很多的读者都非常喜爱呢？ 好的，我先说奥利维亚·莱恩这个人吧，我们私下里都称他是作家圈里的 Taylor Swift。就是因为他一失恋然后就写书，一失恋一谈恋爱就写书，一失恋就出版，就这样的一个作家。然后这本《孤独的城市》是因为他远赴重洋去纽约寻找自己的爱人，结果在纽约这座城市反而被爱人抛弃了。然后他在被抛弃之后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孤独对自己的一个包裹。然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有一句话，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带他去纽约，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也带他去纽约总之你到纽约每个人都能达成所愿 对，然后他在这种孤独的过程中能够解决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去阅读，去了解那些当代的艺术家，比方说是安迪沃霍尔、爱德华这些作者，这些当代的艺术家。如果大家熟悉这些作者的话，你可能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了他们的代表作，然后以及他们代表作的那种风格。然后这书里头有一句话就是人们在孤独中形成的东西反而会解救孤独。对，然后作者在自己的孤独中然后与这些当代的作家相遇，在这些研究这些当代作者的作品的过程中去了解他的生平，去了解他的内心，会发现人其实在孤独中反而是会接近自己的。但是同时越是孤独的时候其实越渴望与外界产生的联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想怎么能够产生联系，于是创作了自己的作品，然后人们从中解读他的一个心情反而就与他的建立了联系。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通过当代艺术家他的生平，他的创作经历，以及夹杂作者对这些孤独对这些情绪的一个解读串联起了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叫孤独的城市？就像书里都写的，就是寄居的城市的个体要如何独自生活，孤独是一个个人体验，也是群体的困境。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城池，然后我们在它中间一方面想着如何自处，同时又要想着在这个庞大的城市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你身为一个人就不可避免的要建立社会联系，所以孤独是人性，但是逃离孤独或者是学会跟孤独自处，走出孤独其实是一个社会人的一个基本吧。所以就这些当代艺术家如果大家了解的话，你可以知道他的一个结局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的艺术作品流传于下的时候，你还是会感慨孤独创造了艺术。但是如果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可以欣赏这些艺术，但是于个人生活我还是希望有个人可以陪我，让我的生活感受到温度，然后可以让我在孤独中感动到自己。 不是所有的普通人啊，最终都能够通过孤独成为永垂不朽的艺术家的。在我们普通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以这样去看待孤独。那么我们正常的社交，我们正常的学习啊，生活是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孤独呢，它恰恰能够给你留出一段你自我沉淀、自我能够上升的时间段。我们不能光吸收，没有时间让这些养分、充分的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 对，所以当跟大家讨论孤独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孤独很好啊，我一个人很好啊，我一个人中可以看电影，可以看书，可以去欣赏各种的博物馆去看画，我觉得自己很丰富。但是你的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刻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脆弱，需要有人抱你一下。就上次我去跟别人聊这本书的时候，他正在就中途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跟他说他的家里，他是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嘛，但是他老家其实是在别的城市 啊。 然后说家里人找他，然后需要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然后他挂完电话就跟我感慨说我在北京这么多年，其实很少有人问我到底怎么样，大家都以为我在北京这么大城市生活，我一定很有钱，我一定很好，然后所以大家都会过来，遇到问题都会过来找我要 经济上的支持，要人员上的支持，但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关心过我，我到底怎么样。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们在北京生活真的很难很难。 刚才刘默你说的那段话是很多啊身在北京的异乡人他们的一个共同感受。虽然他们可能会一缕光鲜的啊回老家回故乡去看一看，但实际上他们在北京的那份挣扎，或者他们在很多的北上广的这样的大城市的那份挣扎，很少有人会提起，这也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痛。 是的，所以孤独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说你没人陪伴你一个人，而是在你置身人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理解你。你的生活中本该有一个人，但是他却缺席了你的生活。就这种缺失感，其实是才真正让人孤独的。 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孤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刘默，你的结束语是什么？一句话的时间留给你。 艾莉诺真的好极了，但是如果大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是最后能够走出阴影的艾莉诺，而不是最初假装坚强的艾莉诺。我希望大家的生活是真心实意的，再说好极了。 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感觉你自己有点烦，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那么希望你能够看一看艾莉诺好极了。我想如果和叔叔人去比较的话，那么他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有点点星光照耀的未来的话，我相信啊你一定过得会比他好。 是的，读书没有用，但是他能够，不是没有用，但是它的作用不是非常直接的，不会说你饿了吃饭就能让你饱，但是它会让你的心灵就感受到力量吧。 你所有读过的书啊，他们都融进到你的血液当中。 对，所以不要用功利的方法去评价书到底有没有用，你要去感受它，你要让它像你的细胞一样，然后慢慢的丰富你。 感谢刘默详细的介绍，跟大家分享了艾莉诺好极了以及孤独的城市。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酒记得带懂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懂酒。 贵州懂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懂酒好喝醒酒快，懂酒窖藏系列。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